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戏剧故事《贵人迷》。原剧作者是法国的莫里埃，他是世界知名的大喜剧作家，是17世纪法国现实主义喜剧的创始人。他一生创作的30部喜剧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贵遗产。莫里埃是他当初参加剧团当演员时的艺名，他的真名是让·巴蒂斯特·波克兰。贵人迷又译为最新贵族的小市民，是莫里埃晚期的代表作。他生动地塑造了一个整天想当贵人的资产者形象。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贵人迷》，改写曹谷凯，演播慕云。 多数人刚过中年就会发胖，若尔丹先生也是如此。本来短小精瘦的身材一下子变得体胖腰圆，腿脚也不很灵巧了，很显然，这是缺乏锻炼的结果。自从继承了父亲的产业，若尔丹先生少说也卖了大半辈子的衣料，每天不是丈量料子，就是写账本，挣下了一笔十分可观的家产。不过若尔丹先生可不像守财奴那样越老越抠门，他很懂得享用，不单是享用，他还越来越着迷于能过上高雅气派风流的爵爷生活，做一个地道的贵人。大清早，若尔丹先生家的大厅里就挤满了人，这头一波是音乐教师、舞蹈教师和他们带来的伴奏队、伴唱队和舞队。要知道，如果对艺术一窍不通，就根本没有做贵人的资格。若尔丹先生十分懊悔，没能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可如今再学也不算晚啊。虽然若尔丹先生常常用些粗言俗语来糟蹋艺术，艺术家们也在背后骂他是个蠢人傻瓜，可是大家还是尽力为他服务，为他正在筹办的宴会排练歌舞。因为若尔丹先生舍得付钱，而钱毕竟是可以敲得叮当响的。就在若尔丹先生专心请教舞蹈教师怎样向贵夫人行礼的时候，他的剑术老师也来了。学点剑术，不仅可使身体变得柔软和灵活，还能够像个真正的贵人一样，能刺杀别人而不受别人的伤害。这在若尔丹先生看来也很了不起，他为学到这一本领而骄傲。为了在夫人面前显示一下，他与使女尼克尔斗剑，可惜一上来就被尼克尔击中了好几下。若尔丹先生的最后一堂课是学哲学，他真佩服哲学教师的博学，什么拉丁文啦、逻辑学了、伦理学了，样样精通。在哲学教师的诱导下， 若尔丹先生对自己说了半辈子的法语发音产生了兴趣。他惊奇地发现，在念“窝”这个音的时候，嘴巴要撅成圈圈，正像窝子的形状。同时，他终于懂得了，自己天天说的就是散文，而凡不是散文的东西就是韵文，凡不是韵文的东西就是散文。末了，他对哲学教师说，想写封信给侯爵夫人，想说，美丽的侯爵夫人，你的美丽的眼睛我爱得要死。他问这句话还有没有更好的句式，教师告诉他，这句话还有四种写法。我爱得要死，美丽的侯爵夫人，你的美丽的眼睛。或者，你的美丽的眼睛我爱的，美丽的侯爵夫人要死。或者，要死你的美丽的眼睛，美丽的侯爵夫人我爱的。或者，爱的你的美丽的眼睛，美丽的侯爵夫人我要死。当贵人不仅要有学问，还要具备贵人的行头。若尔丹先生如今也选了上好的料子，雇用最好的裁缝，为自己缝制了一身华丽的礼服。丝袜子紧得差点穿不上，一双小鞋夹得他疼痛难行，衣服上的花纹也缝颠倒了。可是若尔丹先生听裁缝师傅说，贵人的礼服都是如此，便不再计较了。在裁缝师傅的指挥下，四名学徒仿照贵人穿礼服的仪式，按着音乐的节拍给如尔丹先生换上了新装。当他听见裁缝学徒尊称他为我的贵人，我的大人的话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痛痛快快加倍赏了9000。穿上新礼服，如尔丹先生本想上街显示一下，好好体验体验这种滋味。但是现在，如尔丹先生还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做，要为在家里宴请一位真正的贵人做准备。瞧，他摆出一副贵人的姿态，吩咐使女尼可尔收拾屋子。可是尼可尔早被老爷的这身披挂打扮逗得哈哈大笑，简直笑疯了，笑个没完没了。这时候，若尔丹太太走进来了，她可一点也笑不出来。对于丈夫的这套做法，她真是厌烦透顶。虽说若尔丹夫人自己也出身于商人家庭，却很有头脑，懂得自重，越是在上等人面前越不失自家风度。她一有机会就劝说丈夫放弃这种糊涂的向上爬的志向，做个安分守己的生意人。可若尔丹先生执迷不悟，使得若尔丹太太非常生气。特别是最近，她发现自己的丈夫竟然有着亲近和巴结贵妇人的邪念，更是火冒三丈。她冲丈夫说，瞧你这身打扮，是想让人到处笑话你呢，还是怎么的？哦，真是疯了，闹得家不像家，倒像是天天在过狂欢节。哦，太太，看你这话多粗俗。可是我的话句句在理，见识比你高多了。 哦，那么你知道我对你说的这些话，算什么吗？不过是些蠢话。不学无术的人，哦，你听着，这个叫做，叫做散文。记住我的太太，不是诗的，就是散文。一声通报，道朗特伯爵进来了。这位伯爵是若尔丹府上的常客。他身份显赫，而且常常出入宫廷，这就使若尔丹先生羡慕得不得了。而且道朗特伯爵口才好，说话又专拣若尔丹先生爱听的说，因此俩人成了最亲密的朋友。若尔丹先生对于伯爵可以说是言听计从，有求必应。若尔丹先生单恋着道丽麦娜侯爵夫人，道朗特伯爵也答应设法牵线。这不，前边的排练歌舞，实际上就是伯爵计谋中的一部分。若尔丹太太一见道朗特伯爵，气就不打一处来。正如她所猜测的那样，这位大人又是来借钱花的。果然，伯爵先告诉若尔丹先生，今天早上在国王的寝宫里向国王提起过他以后，就提出要借点钱。伯爵说：“哦，有很多人乐意借钱给我，不过您是我顶好的朋友，所以我相信我向旁人借钱就会对不住您的。”若尔丹先生说：“哦，您太赏我脸了，我这就给您办。”于是，在原借的15800法郎的底数上，又借给200匹斯陶尔，凑成18000法郎的整数。若尔丹太太可不顾什么人的面子，嘀嘀咕咕的骂个不停。她骂自己的丈夫简直是个冤大头。她疑心这两个男人还有什么别的秘密。不出所料，这两个人正要商量在如尔丹府上宴请侯爵夫人的事。如尔丹太太让尼克尔凑过去偷听，不想被如尔丹先生发觉了，打了他一耳光。机敏的尼克尔可不会白挨一个嘴巴，他告诉若尔丹太太：“哦，老爷今天要把您送到他妹妹家去吃饭。”若尔丹夫人一听就明白了，丈夫的确正在闹着恋爱的把戏，她伤心极了，很想把事情弄明白。可是眼下又不得不把心思放在女儿吕希尔的婚事上。吕希尔是个漂亮而有主见的姑娘，她为自己挑选了才貌双全的克莱翁特为伴侣，年轻人相亲相爱，若尔丹夫人见了也很羡慕，她真想尽快成全这对恋人的好事。他让尼克尔向克莱翁特传话，叫克莱翁特来看他，好一块儿求她的丈夫应允女儿的婚事。得到这样的差遣，尼克尔再高兴不过了。这样，他也能见到克莱翁特的钦差，自己的心上人考维埃尔。可这回，克莱翁特和考维埃尔主仆二人还在为早上吕希尔和尼科尔不理睬他们而生气呢，俩人发誓不想再见到他们。可怜的尼科尔简直摸不着头脑，只好把小姐找了来。两个小伙子一心要遵守誓言，搞得姑娘们连表白的机会都没有。气得吕希尔和尼克尔转身要走， 小伙子们一下子着了慌。可两位姑娘偏偏又固执起来，男子汉们赶忙赔罪告饶。看到他们诚恳的可怜模样，吕希尔才解释说，早上冷淡你们是因为有位守旧的老姑母正在身旁。一句话消除了年轻人之间的疑虑。本来嘛，真正相亲相爱的情人之间没有解不开的疙瘩。恰好若尔丹夫妇都来了，克莱翁特觉得是求婚的时候了。若尔丹夫人慈爱的面容和吕希尔急切的目光使他鼓起了勇气。克莱翁特直截了当地掏出了心里话。啊，先生，我爱吕希尔，能当您的女婿是莫大的荣幸，我求您赏我这种恩典。若尔丹先生倒是不慌不忙。 哦，先生，在没有答复你以前，我求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贵人？ 正直的克莱翁特回答说，哦，先生，我生在一个清白的人家，立过军功，父亲留给我的财产够我在社会上维持相当的地位。尽管旁人处在我这个位置很容易冒充贵族，我也不愿意冒用这种头衔，我不是贵人。 哦，你不是贵人，就甭想娶我的女儿，她是注定嫁给某位爵爷的。 若尔丹先生断然拒绝了这门亲事，任凭若尔丹太太怎么讲理，他也绝不改变主意。克莱翁特真是难过极了，他没有想到要当若尔丹先生的女婿还得是贵族。倒是听差考维埃尔更开通些，他安慰自己的主人说， 哦，您看不出吗，他是个疯子，他是异想天开，您也这样认真吗？ 哦，我有个好主意， 新近有人组织了一个化妆舞会，有的是土耳其服装和现成的演员，我想利用他们跟老头子开个玩笑，让您达到目的。 一场计划周密而又无伤大体的报复已经在这个聪明人的脑子里酝酿成熟了。此时我们的如尔丹先生正在殷勤地招待他朝思暮想的侯爵夫人。他在向贵夫人两次鞠躬以后，发现彼此离得太近了，便轻声细语地说， 哦，夫人，请您后退一步。 贵夫人不解其意， 哦，退一点儿，我好行第三个礼。 若尔丹先生确实很懂得上流社会的礼节，只是一举一动都有一点滑稽。若尔丹先生家里的宴会真是尽善尽美，音乐会是那么动人，水上烟火也别有风趣，就连侯爵夫人也陶醉了。若尔丹先生则为自己能亲近侯爵夫人并能这样得到他的垂青而感到荣幸，花多少钱也心甘情愿。可他哪里知道，道朗特伯爵正耍着借花献佛的把戏呢。伯爵告诉侯爵夫人，宴会、音乐会，这一切都是他主办的，不过是借用了若尔丹先生的房子。若尔丹先生在被介绍给侯爵夫人的时候，伯爵说他是一个一举一动都有些滑稽的地道市民。 当然若尔丹先生没有计较，他已经昏头昏脑，后来居然还替伯爵圆谎说，哦，一切确实都是伯爵预备的，他赏我的脸，所以才借我的房子用。今天道里麦娜侯爵夫人手指上的钻石戒指也是如尔丹先生买的，然而也以道朗特伯爵的名义送了礼。难怪如尔丹先生刚要提到戒指，道朗特伯爵慌忙阻止说，哦，千万不能提，那您就太透着小气了。您学君子办事，就该装出您没有送他礼物的样子才是。如尔丹先生赶忙转换了话题。这样一来，大家谈话的时候，就谁也搞不清别人的真正意思了。可是他们都没想到，如尔丹太太竟会在这个时候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使得好好的宴会不欢而散。如尔丹太太气愤地骂丈夫简直是冤大头，骂伯爵是个骗子，还说这都是丈夫钻营贵族门路的结果。可如尔丹先生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哼，你们嫌我尊敬大贵人，可是我只觉得和大贵人来往才对心思，荣誉和风雅只有他们才有。我宁可手上少长两个手指头，也愿意生下来不是伯爵就是侯爵。如尔丹先生正气得咬牙切齿，好运竟突然降到他面前。考维埃尔策划的那场闹剧开场了。考维埃尔以土耳其皇太子翻译官这种受人尊敬的身份出现在如尔丹先生面前。他说，如尔丹先生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跟他见过面，因为他是老如尔丹先生的朋友。他还说，老如尔丹先生本是贵人，要把他说成是生意人简直是诽谤。老如尔丹很义气，爱帮人忙，由于他对绸布这方面很内行，所以才到各地去选购，运到家里送给朋友换钱回来，这不能说是做生意。如尔丹先生听了这话，心里真舒服极了。翻译官还告诉如尔丹先生，土耳其皇太子即将光临府上，因为太子殿下爱上了您的女儿，他来要求您把女儿许配给他。如尔丹先生喜出望外，激动得几乎落泪。于是翻译官用土耳其语叽里咕噜地转达了一大堆太子盛赞吕希尔的话，听得如尔丹先生目瞪口呆。翻译官解释说，马拉巴巴萨海姆的意思就是说，啊，我多爱他呀。翻译官还说，太子殿下为了老丈人和他的身份相称，他要封您当妈妈穆奇，在他本国这是一种崇高的爵位，就是骑士。土耳其皇太子盛装而至。太子殿下可不跟如尔丹先生多啰嗦，只说了句拜尔门。翻译一本正经地翻译道，他说您快跟他去筹备封爵典礼，随后他好和你女儿相见，办理婚事。如尔丹先生惊叹道，哦，三个字能说这么多的话呀。土耳其语就是这样，你快跟他去吧。翻译官催促着。就这样， 若尔丹先生来到一群土耳其人中间。这群人中有一位伊斯兰教长，四位阿訇和一群歌手、舞手、弹奏手。若尔丹先生走在他们中间，越走越得意，不仅做商人的父亲成了法国老贵族，他自己还能走进土耳其的贵族行列，并且就要做土耳其皇太子的岳父了。封爵典礼开始，若尔丹先生被人家扒光了礼服，换上土耳其服装，在一片奇妙而又神秘的土耳其语声中，他一边挨着棍子打，一边美滋滋地重复着那高贵的字眼儿。哦，妈妈木奇，妈妈木奇。看到若尔丹先生一副怪里怪气模样，若尔丹太太和吕希尔摸不清是怎么回事，气得直跺脚。若尔丹先生倒是笑逐颜开，拉着女儿去见太子殿下，并告诉女儿他就要成为土耳其皇家的一员了。吕希尔一听这话，差点晕过去。可是他一下子认出，土耳其太子正是克莱翁特装扮的。他马上领悟，并顺风转舵地对父亲说：“ 啊，不错，您是我的爸爸，我完全应当听您的吩咐。” 这当儿，若尔丹太太也认出了考维埃尔，一切都明白了。他也高兴地答应了这门亲事。婚礼不久也就开始，虽然不欢而散的宴会让道朗特伯爵和侯爵夫人扫兴，但是这场别开生面的骗局使他们又得到了补偿。他们早就得到了考维埃尔的通报，就着这个机会公开了相互的感情。原来伯爵和侯爵夫人早就相爱了。可爱的尼考尔和考维埃尔也加入了吕希尔和克莱翁特的行列，三对幸福的人儿翩翩起舞，以庆贺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只有那位贵人迷还在做着娶侯爵夫人的美梦，他大喊着：“ 哦，我把尼卡尔嫁给翻译官，啊，还有我的太太，谁要，谁娶了去？” 傻里傻气的若尔丹先生，永远是这场笑剧的主角。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法国17世纪喜剧作家莫里埃的剧作《贵人迷》。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马加尔及其失去的天使》。《马加尔及其失去的天使》的原剧作者是英国的亨利·琼斯。亨利·琼斯是英国现代戏剧家，创作了《说谎者》《圣人与罪人》等20多部剧作。《马加尔及其失去的天使》描写了一个奇异的爱情故事，揭示了某种虚假的观念对人的窒息，叫人感叹，令人深思。 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马加尔及其失去的天使》，改写姬崇公，演播顾威、严敏球。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之间，有一个布列斯托尔海湾，海湾里散落着星星点点的岛屿，其中有两个小岛，叫圣德库曼和圣马加拉。相传有一对恋人为了侍奉上帝，牺牲了恋情，分别在两个岛上静修，终身再没有相见。这个故事流传久远，后人为这两个人修的庙宇因为年久失修变成了废墟，但旅游的人还是常来这两个小岛凭吊。布列斯托尔海湾沿岸居住着朴实敦厚的乡民，从事着渔猎耕作。教会把这儿划成一个教区，名叫克里夫海顿教区。有个年轻人，马加尔·费夫沙姆，由于出生前母亲已经把他许给了上帝，他到牛津大学攻读神学。大学毕业以后，他便要求回到克里夫海顿教区担任牧师。马加尔不但对教义有所创新，还立志要重修圣德库曼和圣马加拉两个岛上的庙宇。他这一切努力在心灵上的支柱，就是由一个意大利少年给母亲画的彩色画像。马加尔把母亲的画像作为自己的导师侍奉，母亲就是他的天使。 在一个晴朗的春天的早晨，马加尔在教区的教堂里主持着少女洛斯的赎罪仪式。可是洛斯唯一的亲人，父亲安德罗却没有到现场。 安德罗躲在马加尔牧师家里，极为关切地注视着仪式进行的地方。中年教士马克·德克雷从伦敦来到克里夫海顿。安德罗见主人马加尔的好友到来，便将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 安德罗本来是马加尔家中仆人的儿子，从小和马加尔一起长大。马加尔在牛津大学毕业后回到故乡，便叫安德罗做自己的助手。但是在安德罗和马加尔一起研究东方文学的那些夜晚，安德罗的女儿洛斯被人引诱，怀上了身孕。 这事发生后，安德罗带女儿离开家乡到很远的地方，等到洛斯生下的孩子死了以后才有回来。但事情并没有因此而过去，风声传了出去，安德罗为了女儿的名誉对马加尔说了谎话，马加尔逢人便替他们辩护。当马加尔明了事情的真相后，便按照自己的信条说服安德罗，叫洛斯当众忏悔。安德罗本来是陪着女儿去了教堂，回答了许多问题。待到洛斯回答问题时，痛苦的表情使安德罗想起死去的妻子，他才逃回马加尔家中。安德罗认为他已经还了马加尔对他的全部恩惠。洛斯的忏悔结束了，修道院的女修士陪他到马加尔家中和父亲告别。他一见父亲就止不住泪流满面，马加尔看在眼里，心中也非常难过。可是他认为只有这样，他们的灵魂才能得到平安，今后的生活才能新鲜和清白。女儿离去，安德罗更感到孤单，他控制不住地问马加尔，这样洛斯今后还怎么生活下去呢？ 马加尔的回答很干脆，不应该叫洛斯抬起头来欺骗，而应该叫他低下头去悲痛和悔改。他告诉安德罗，如果他自己因为情欲犯了洛斯一样的罪，他也会像洛斯一样当众进行忏悔。马克·德克雷打断了他们的谈话，邀请马加尔到伦敦参加重建教堂的募捐。马加尔一方面害怕大城市的忙乱和狂热，不愿意去伦敦，一方面又感到募捐十分的困难，担心一生都实现不了重建教堂的心愿。只是在最近，他才收到一个他所写的书《幽密生活》的读者的捐款。马克告诉马加尔，他所写的《幽密生活》正在发生极大的影响，引起人们的关注。突出的证明是，一个从澳大利亚回国的年轻有钱的寡妇莱斯顿夫人，已经从伦敦搬来克里夫海顿居住。她就是一个幽密生活的崇拜者。 马加尔熟悉教区的每一个人，对新来的人都要去拜访。他对莱斯顿夫人的印象很糟。 马克不同意马加尔的看法，他希望马加尔能抓住机会，利用莱斯顿夫人的财富完成教堂的重建。马加尔的父亲乡绅莱沃夫对儿子的新教义不感兴趣，他认为儿子改革英国宗教思想的做法会影响他在教廷内职务的晋升。他也不满意儿子叫洛斯忏悔的做法。莱沃夫猜到了两个中年牧师议论的女人是莱斯顿夫人。出于对儿子判断的考察，他决定第二天晚上请他们两个人吃饭的时候也邀请莱斯顿夫人参加。他注目挂在儿子房间中央的妻子的画像，不知妻子会对儿子的种种做法有什么看法。马加尔确认母亲会赞成他的行为。马加尔在马克和父亲离去以后， 面对母亲的画像默祷。他希望他为了恢复一对父女透明生活的做法能使母亲喜欢。正当他要去吻母亲画像的时候，莱斯顿夫人前来拜访他。 莱斯顿夫人开门见山，要求马加尔在精神上给他忠告。他直率地告诉马加尔，他感到马加尔主持的洛斯的忏悔活脱脱是一出怪异的戏。他可怜洛斯，他认为洛斯是值得同情的，不应该受到谴责，应该谴责的是那个引诱洛斯的男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加尔有兴趣剖解别人的私事，并以此满足自己好为人师的欲求，达到树立自己非常人的形象。莱斯顿夫人用军人、医生、牧师这三种职业进行比较，说明三种人对乐趣和荣耀不同的追求。他认为军人和医生以操纵别人的生命和死亡为乐趣和荣耀，而牧师却以操纵别人的灵魂为乐趣和荣耀。莱斯顿夫人实实在在的谈话使马加尔非常窘迫。接着莱斯顿夫人又拿出了钱，要为重建教堂捐款。 马加尔没有马上接受这笔捐款。他虽然把莱斯顿夫人请进了室内，但却极严肃地声明，他不喜欢和女人建立世俗的友谊关系，只能接受到他面前悔过的人。他严厉指责莱斯顿夫人对他的嘲讽和诱惑像一个坏天使。 对马加尔的发怒，莱斯顿夫人感到一种安慰。他一改前态，变得恬静而愉快。他真诚地向马加尔承认自己的粗暴，谦虚地向他道歉。他满怀向往地看着马加尔母亲的画像，由衷地向马加尔请求准许他吻吻画像。这使马加尔非常感动，情愿地讲出了母亲画像的来历。 马加尔三岁的时候，母亲生了病，在意大利担任神父的舅舅希拉列那儿养病。这期间，一个意大利青年为他画了这幅肖像。母亲回到家里不久，死于肺结核。舅舅把这幅肖像寄来，并且告诉父亲，那个意大利青年画家也染上肺结核死去了。后来父亲把肖像送给了马加尔。三十多年来，母亲的肖像一直陪伴着马加尔。 马加尔的讲述使莱斯顿夫人感到马加尔的母亲是一个好天使，而且就在他们中间。 和谐的交谈使马加尔打消了敌意，他欣然接受了莱斯顿夫人的捐款。他还告诉莱斯顿夫人，最近他要去圣台赫曼岛去小住。 莱斯顿夫人立即问他，他要是去找他忏悔，他会不会赶他走呢？ 马加尔回答，只要你愿意接受我的影响，我就不会赶你走。 莱斯顿夫人离去时吻了画像，调皮地对马加尔说，你能影响我，我就不能影响你吗？你的坏天使吻了你的好天使了。 这一切 使马加尔的心灵震颤了。四个月过去了，圣台赫曼岛上，在旧庙宇的残垣前，马加尔请乡民为他修了一间简陋的静室，供他读经和思考。安德罗在静室里为希拉列收拾行囊，准备离岛。他们已经来了三天了。这三天，希拉列观察到外甥马加尔心里有什么烦恼的事，他问安德罗，安德罗只能告诉他，马加尔四个月来就是这样。因此，虽然船夫一再的催促，希拉列还是要等马加尔回来。马加尔送走了旅游汽船，回到静室，希拉列立即规劝他与自己同行。显然，马加尔内心矛盾重重，但他还是决定留在岛上。希拉列又用马加尔的使命勉励他，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看到重建教堂的计划实现。马加尔告诉舅父，募款进展得很快，四个月来不断地收到捐赠，最近还收到一笔巨款，他准备冬天开工。希拉列对在这么短的时间募起款项感到吃惊。马加尔也告诉舅舅，他怀疑这些款是一个人寄来的。希拉列对马加尔回答问题时候的心不在焉的神情十分的注意，便直率地问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马加尔不愿意回答。希拉列只得对他讲，要寻找内心的平安，就到意大利去找他。送走了舅父希拉列，马加尔回到静室，焦躁的情绪立时显露出来。他迫不及待地从怀里拿出莱斯顿夫人写给他的信。马加尔捧着这封信，内心展开了激烈的交战。他承认，莱斯顿夫人的倩影已经占据了他的心灵和生存的空间，但是又习惯地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他害怕看这封信，但是又控制不住自己。最后，他还是打开了信，把它读完。接着，他却像失魂落魄一样，把信扔进了燃烧的炉火之中。马加尔向冥冥中的上帝宣誓，我要主宰自己，除了对于自己的工作和自己信奉的上帝，绝不去做别人的奴隶。 莱斯顿夫人突然来到马加尔的近室，使马加尔感到意外，但他的心中油然产生一种喜悦。莱斯顿夫人告诉马加尔，他是乘旅游汽船来的，但他没有随汽船离去，他一直看到安德罗等人乘船远去后，才来到近室。海浪扑打着沿岸，静静的小岛上只剩下莱斯顿夫人和马加尔。莱斯顿夫人敞开胸怀倾诉自己的苦闷，向马加尔祈求帮助。马加尔面对坦诚的莱斯顿夫人，醒悟到自己也是一个凡人。他改变了高高在上的口吻，请求莱斯顿夫人告诉他，为什么四个月来一宗宗寄来捐款。莱斯顿夫人的回答十分简单，他是为了使马加尔不是一次的感受到收到捐款的快乐，而是能有多次快乐，因为他想到他会快乐，自己也就获得多次的快乐。莱斯顿夫人又和马加尔谈起圣台格曼和圣马加拉两个岛上 那个古老的传说。他认为这几百年前的一对男女非常愚蠢，因为他们牺牲了爱情，却什么也没有得到。莱斯顿夫人认为，现世些微的爱情胜过来世的无数乐园。他感到所谓的未来的极乐世界是冷酷的。虽然莱斯顿夫人的言谈和马加尔的信仰完全违背，但是马加尔一直静静地听着，没有去打断他，反而允许他像知己一样为他在炉火中添柴。在炉火旁，两人谈起了各自初恋的故事。这时，马加尔才知道，莱斯顿夫人已经没有了丈夫。莱斯顿夫人又告诉马加尔，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要追随他、诱惑他，并且结果要毁灭他的冲动，并且他希望马加尔能做一件叫他憎恨的事，以使他离开他。 但是马加尔却说，我要全身心来爱你。这样两个中年男女的心贴近了。在这个曾有圣女独居的岛上，马加尔和莱斯顿夫人过了两个良宵。原定星期六返回的马加尔于星期五的清晨回到了家里。他以为自己划船把莱斯顿夫人摆渡回来的事不会有人知道，但是安德洛告诉他，他和莱斯顿夫人一起回来的事，安德洛躲在岩石上都已经看到了。恰恰在这个时候，克里夫·海顿来了一个人寻找莱斯顿夫人。安德洛告诉马加尔，那个人是莱斯顿夫人的丈夫。安德洛对马加尔精神上的报复，使马加尔深深感到自己四个月前对待洛斯实在太残酷了。在安德洛面前，马加尔还想掩饰自己和莱斯顿夫人偷情的事。安德洛却告诉马加尔，他的谎言非常拙劣。安德洛安慰马加尔，叫他坐得安稳一些，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掌握着他们的把柄。知道丈夫来寻找的莱斯顿夫人来向马加尔解释，这对马加尔无疑是个更沉重的打击。马加尔像从噩梦中醒来，他完全失去了心中的宁静和平安，同时他也感到失去了母亲的庇护和爱。马加尔的好天使离开他了。马加尔粗暴地赶走了莱斯顿夫人。安德洛发现主人的失常，要求他去当众进行忏悔。马加尔被完全击倒了，他请求安德洛不要苛求他，他切实地认识到自己是个庸弱的可怜的懦夫。一年过去了，马加尔用莱斯顿夫人的捐款重建了哥德式的圣台赫曼教堂。教堂落成典礼的前夜，莱斯顿夫人带着女友来用玫瑰花装点教堂，但是他的感情被马加尔拒绝了。马加尔只答应在他濒临死亡的时候，他一定应召去看他。一夜过去，迎着升起的朝阳，在新教堂的祭坛前，马加尔当众进行了忏悔，随即离开了克里夫海顿教区。人们仍然继续进行着落成仪式，一双双麻木的脚践踏在莱斯顿夫人遗落的玫瑰花上。 十个月后，在意大利希拉列神父的修道院里，莱沃夫带来了莱顿夫人身患重病，并且已经来到这里要见马加尔一面的消息。希拉列神父坚决反对，但是当从深山漫游回来的马加尔听到莱斯顿夫人的最后召唤，便从怀里拿出了保存了十个月的一只枯萎的玫瑰。马加尔见到了莱斯顿夫人，他紧紧地把她拥抱在怀里，听着她微弱的呼吸渐渐地消失。于是马加尔又失去了他的好天使。 马加尔失去了母亲，又失去了恋人。 最后，马加尔完全醒悟了，他大声地喊：“领我去！我把我的生命，我的意志，我的灵魂给你，随你把我怎样处置，我愿意去信仰一切，从事一切，忍受一切，只要使我相信我和他再有个聚首的机会。人们啊，当幸福来到你的面前时，你要珍视它，千万别失去它，否则你会痛悔惋惜。”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英国作家亨利·琼斯的作品《马加尔及其失去的天使》。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再会。